三人为了寻找自由回归了嘛、 嗯、 是正是通过这座桥而回归的、 哦、 那回来的，所以把它叫做自由之桥、 嗯、 那特别是因为自由之桥旁边的这个铁网啊、 嗯、 就是大的一些铁网一直连接至朝鲜嘛，所以能够让人切实感受到这个分裂的一个现实。 是的、嗯、啊，来到这里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您不光会去祈愿统一、 嗯、 可能也会真心的去祈愿世界和平。 没错没错， 在这里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行动让我们去祈愿世界和平，就是有一个和平之钟大家可以瞧一瞧。 对对对，这里有象征和平和统一的这个和平之钟、 嗯、 那这个钟的重量是21吨左右、 哦、 是由青铜和一些锡为主材料而制成的。大家在这个林金阁旅游咨询处购票之后呢就能体验敲钟，亲自去体验敲钟的人也很多，但也有很多人是不去亲自去敲钟，而在钟前面、嗯钟前面去拍个照留个纪念、 嗯、啊，我觉得这可以去这样去留下一个纪念、嗯、 对，而且敲钟的那个地方那个整体的一个空间是空间的设计是非常有韩国特色的，是韩国传统的一个设计、 嗯、 对、 哦、 所以可以在那边拍照留念。 对，这种大钟呢大家去韩国的一些寺庙地区、 嗯、很多 旅行的话也有很多、 嗯、 啊，也可以留一下纪念。 是 嗯，这里呢还有一个全新开放的景区吧。 嗯，对没错，这里有一个叫明日的奇迹之声的一个景区、 嗯、 那这里是包含着分裂之痛的一个桥嘛、 嗯、 那当时因战争的原因这个桥被炮轰，只剩下五个这个京义线区间的桥梁当中只剩下了这个有个名叫 Togedali 的一个桥、 嗯、 那这个桥的桥长为105米，宽为5米，这是复原的一个叫天空步道的一个算是一个景区，是复原过的一个桥、 哦、 对，不是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这个建造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才2年左右、 嗯、 那建造1年的那一年呢是访问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所以非常有人气、嗯、 是的是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些桥梁呢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刚刚介绍那座桥梁，就是很多这个当时的战俘啊 对 通过这样的桥梁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和平之路的象征啊。 没错没错，当时的休战协定之后呢刚才也说过有10000多名的这个战俘通过这个桥梁回到了家乡、 嗯、 那1998年呢开通统一大桥之前，这里是连接居民管制线以北和板门店的唯一的一个通路、 嗯、 那可以说这里是象征分裂悲剧的一个象征性的设施。 是的， 那大家到达这里之后呢因为这里有蒸汽火车、 嗯 有这个可以就是运营的一些蒸汽火车，还有一些铁路的一个区间，还有瞭望台等等，所以大家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些这些历史当时的历史和还有战争的一些悲苦、嗯、 对，因为当时有一个火车就是停用的费用的一个火车头在这里做展示，我有去看过啊。 嗯， 这个车身上啊有很多的真的可谓是千疮百孔， 对对 都是子弹打下来的痕迹， 弹痕，对没错， 对，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看这样的一个火车你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大块头、啊、 嗯， 大铁头它都受了这么多的创伤，当时的这个不管是战士也好老百姓也好肯定也都会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嗯啊、没错， 我觉得在这里呢带着孩子一起来去让他们了解和平的可贵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嗯、对， 嗯，那如果说带孩子来的话呢当然了太过沉重的历史我们是要记住的、 嗯 嗯、那都逛完以后孩子有没有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去放松放松的地方呢？ 对，还好这里是有的，不仅有这个非常沉痛的一些、 嗯、 教育的一些历史空间，同时林金阁附近 这里面还有一个专门为孩子而设立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些小型的游乐场、 嗯、 那成人为基准是3万韩币左右、 嗯、 然后就可以就是买一个自由利用的一些就可以利用里面所有的一些游乐设施、 嗯、3万韩币 就可以了，然后规模呢虽然不是很大也不是非常新的一些游乐设施、 嗯、 但是里面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必须要玩的一些像旋转木马呀、海盗船啊、碰碰车啊等等一些基础的最基本的游乐设施都是具备的。 是的啊，去跟这个大型的游乐园比起来呢在这里做这些游乐设施绝对是划算的， 嗯， 排队人很少的， 对对， 然后每一个设施呢它会给你延长1-2分钟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那这海盗船如果给你延长个1-2分钟， 哇，可能你还受不了， 很痛苦的， 对对对， 可以感受一下哈。 嗯， 那这个林金阁旅游景区啊，其实是很大的， 对， 不要觉得哎，林金阁是不是只是一个小建筑啊，一个楼啊？